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哈该书一章一至十五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直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今日好高兴有张美芳牧师是为我们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不再拖延。请张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好高兴今日呢神听我的祈祷，我妈妈卒之可以同我们一起敬拜，感谢主。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个信道行道的系列，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什么？ Just do it。 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呢会这样说的，你们明不明这个图说什么？ Start today。 我笑了很久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见到恐龙吗？ 哎 呀，没错了，那两只恐龙呢 Oops， 今天上船呢走了，他们没上到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没有恐龙了。就是搞 last minute 拖延，所以呢上不到船，这叫做苏州过后没听答，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恐龙。我笑了很久，所以很喜欢这个图。不再拖延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上次说 Just do it， 不过呢有很多人说什么呢？没错了， Just do it later， 迟些才做啦，这样的。所以呢我今天就选这个题目啦，所以不再拖延， No more procrastination。上次講到之中呢，我們都跟大家做了一個預告，就是很奇怪，原本呢我就是不是想講這個題目的，不是這樣，即不是想講這方面，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聖靈引導我呢選了今天這一段的經文，就是剛才主席跟我們讀到很長這段經文，而呢還選了這個題目叫做不再拖延。大家聽主席讀過一次之後呢， 呢個係哈該呢個哈該書第一章嚟嘅。咁咧，你會發現咧，嗰個內容咧，其實同我哋恩福教會所要面對嘅情況咧，其實都好相似嘅。咁因此咧，我係非常之確定今日呢個信息咧，係聖靈要藉呢一章咧提醒我哋關於咧建殿嘅事情。咁讓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恩主，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活人嘅神，你係亞伯拉罕，你係以撒，你係雅各，你係大衛，你係所羅門，你係約瑟，你係但以理，你係以西結，你係我哋嘅神。神啊，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喺我哋當中掌管我哋嘅生命。願意我哋今日所聽嘅道係從你寶座上降嚟俾我哋要去聆聽嘅。讓神你賜俾我哋一個受教嘅心，讓所有聽嘅人有意就可以聽，然之後存喺我哋心裏邊，叫我哋嘅生命有改變。求聖靈去作工，我哋將以下時間恭敬交託，祈禱奉靠主耶穌名求。 阿門。 Procrastination 呢個字咧，其實喺英文嘅解釋咧，係好長啊。佢話咧 ，is the avoidance of doing a task that needs to be accomplished. It could be further stated as a habitual or intentional delay of starting or finishing a task despite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其實你明知要做，但係你想逃避。就算啊個結果係唔好都好咧，你總係想拖延去開始或者去完成咁嘅意思。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拖延。咁我哋做細路仔嘅時候就好經常啦，即係如果阿媽話你要快啲做食飯之前做曬啲功課啊，如果唔係冇飯食啊咁樣啊有後果嘅。咁但係你總係會拖到好掹水啊！哎呀然之後咧先至嗱嗱做，或者即係食完飯都未做完啊！去到夜晚半夜三更先做都唔頂啊，係嘛？所以咧，我哋好明白，即係拖下呢個習慣咁樣咧。但係有啲嘢咧，你係出嚟咧係拖延嘅時候有個好嘅結果嘅喎，嗰啲就唔算係拖延啦。咁例如咩咧？啊打風啦咁樣。打大風，咁我梗係要延期啊嘛！嗰、那個機票，你唔會真係哇，同埋個颶風啊、山竹啊或者 Irma 嗰啲一齊，佢又喺度打緊，你又坐住架飛機啊嘛！如果唔係，你就好似嗰個以利亞咁啦，乘住旋風而去啦，咁咧就一去不返噶啦。嚇！我哋唔想咁啦，所以呢一種咁嘅拖延咧，就唔算係拖延喎。OK， 所以咧。我喺屋企，我哋呢個我個屋企裏邊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呢啲拖延嘅病患者嘅，所以咧我好清楚咧呢個危害性啊，同埋佢哋嘅病徵嘅。咁你就算俾幾多時間佢哋都好咧，佢哋咧呢啲病患者總會蓄意有企圖咁樣習慣性去浪費呢啲時間，等到 last minute 最後一分鐘。先至開車啊，或者開始做嘢啊咁樣嘅，咁咧呢個咁嘅情況唔單止害己，亦都會害人啊！咁咧搞到血壓飆升啊，死好多細胞嘅，好勞氣啊！咁所以咧，即係我所以揀呢個題目咧，即係其實俾我去研究一下。咁拖延嘅成因咧，即係可以有呢、這個心理學家咧分析咗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咧就係心懷異意啊 ，indecision。咁你雅各書一章八節就話咧，心懷異意嘅人喺一切所行嘅路上都沒有定見啊！嗱，點解能夠心懷異意咧？就係即係話好多選擇，唔知揀邊個好 ，A 又好 ，B 又好 ，C 又好咁樣。特別咧，我年青嘅時候咧，咁啊，你要揀伴侶，你係咪左揀右揀咁樣咧？咁你因為咧覺得。即係哇！呢個又好哇，但係同呢個冇呢個一齊咧，靚仔衰，但係冇錢哇！同嗰個咧有錢，不過咧又即係又有臭味咁樣。咁揀第三個咧又唔夠高咁樣即係或者呢個又唔識煮飯咁樣哇！即係總有覺得呢個有啲唔好，嗰個有啲唔好咁樣，遲遲都唔想揀落一個嘅。咁就心懷異意啦，因為你覺得咧，哇！我唔想揀定一個喎，費事揀咗個棵樹冇咗個森林啊嘛，係咪？咁啊，但到到三十歲啦、四十歲嘅時候咧，你就冇得好揀啦。 哇，總之係人一個你就殺啦，啊求其啦，立咗就算啦咁樣。嗱，咁咧呢個就係心懷意欲嘅人咧，好難做到，即係喺度拖，好難做最後做一個決定。我發覺現代嘅好多人都係咁啊，叫佢即係我哋啲下一代咧，叫佢買件衫或者揀一啲嘢咧，都覺得好難去揀。特別咧嚟到美國，哇！你要去餐廳度食嘢，你就好煩啦。因為咧每一樣嘢，appetizer 你個頭盤要揀，啊好多種揀，咁咧跟住揀主菜又揀乜嘢揀咩，跟住咧要有咩 sauce， 咁又要揀 sauce， 跟住咧你個 dessert， 你個甜品要食乜嘢又揀，咁咧好習慣喺美國咧要揀好多嘢，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心懷意嘅人咧，你真係食你就好怕出街食嘢嘅，跟住就叫爸爸買 Subway 啦咁樣，咁啊第二個成因咧。要拖延咧就係懼怕，懼怕係好普遍啊！怕乜嘢啊？第一個好 common 就係怕失敗，第二個咧就怕成功。哇！怕失敗，怕失敗就好正常啦。你譬如我唔想做嗰樣嘢，因為我驚衰咗，我驚衰咗，做得唔好，俾阿媽鬧，咁啊索性就唔開始唔做啦。但係點解會怕成功嘅咧？怕成功。哇！我做咗譬如叫你去帶個聚會咁樣，哇！我如果做得太好會點啊？哇！成日都嗌我做噶咯喎，啊又怕壓力噶嘛，下次做冇做得咁好咪 say 咁樣，嗱又怕成功，咁啊仲有怕咩啊？啊怕唔夠好啦，嚇！即係哇！即係呢個情況咧，就係通常有比較嘅情況，你就會咁啦。你覺得唔夠好有啲人就係叫做完美主義啊！哇，即係一接咗嚟做嘅話咧，一開始做咧，哇就覺得即係做唔到、諗唔到或者做唔到嗰個最完美嘅咧，你就唔敢開始，或者你唔敢，即係你成日都做唔完嘅，咁你就唔會完成到嘅。咁仲有怕咩啊？怕面對啊！啊特別咧，哇好多困難，有啲困難好怕面對啊，或者咧唔好搞出嚟，即係唔好提出嚟啊！嗱，特別係人際關係啊，或者兩公婆嗌咗交啊，或者同細路即係要面對細路問題，你唔敢面對佢同你反面嗰個樣啊，咁咧就所以唔好提就唔好提啦，病埋算啦，或者即係有啲嘢問題揞住算啦，唔敢面對。咁咧仲有咧怕承擔，怕承擔啊，就係冇 commitment 啊！哇，一叫我做，我要 commit 咯。哇！要長期要做咯，咁樣所以咧，即係我就索性咧，或者讀經，我哋讀經計劃，哇！都係唔好參加啦，一參加咁樣咪要繼續，即係一路落咁樣，哇！斷咗咪唔係幾好意思，咁又即係有呢種壓力啊，咁樣，哇！即係我哋會怕，所以我哋會拖延，唔會即係唔想踩出呢一步嘅。咁另外第三個成因係咩咧？懶惰，呢個就好普遍啦。懶惰 lazy 呢度箴言話懶惰人羨慕，但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哇！即係咩啊？哇！羨慕人哋點解可以住大屋啊、揸靚車啊、又唔使做啊、有咁多錢啊、成日去旅遊啊嚇、啊，或者即係食得好、著得好咁樣啊，即係會羨慕點解嗰個人咁樣，但係自己懶惰就唔諗下自己點解乜都冇嗰個情況。咁喺呢度咧，第二句話懶惰人成日講咩啊？道上有猛獅啊，街上有壯獅啊，咁即係代表咩 ？Excuse， 哇唔好出去啊！出邊好多，哇車又多，人又多咁樣，所以咧唔好出街啦，或你喺屋企做宅男好啦，做宅女好啦咁啊！即係話好多問題嘅出邊，即係我哋唔好做呢樣嘢噶。因為咧做啲樣嘢咧，你將來又會有保險嘅問題啦，有即係又爛咗有咩問題啦，哇！呢樣嘢唔應該做嘅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字懶，我哋唔想去搞呢啲嘢。一搞開咧，例如咧，即係好似一個即係阿 Tony 成日餐館嗰度有好多塞坑渠啊咩，哇！即係唔到塞嗰下，我唔會去搞佢咯，因為即係好臭噶嘛。有啲嘢就係啦，你唔搞佢咧，你覺得咧，掹住佢咧就算數嘅，啊咁樣。但係咧，有啲嘢就係有呢啲拖延嘅人咧，佢就有一個錯覺係咩？佢會覺得咧，拖下會容易啲嘅啲嘢，拖下會容易啲嘅。其實係咪真噶？唔係嘅，事實話俾我哋聽，你越拖就會越麻煩，你越難搞嘅。咁所以咧，拖延有咩後果咧？咁樣？個後果可大可小啦。 咁咧第一個後果咧就會錯失好多良機啊！嚇，機會就好似流星一樣咧，一瞬即逝啊！咁所以只有警醒嘅人咧，先至可以把握機會。就例如咧，耶穌咧喺路加福音十四章講咗一個比喻，佢話咧因為咧佢參加一個宴會啦，犯罪嘅咁樣咧就食餐。咁其中咧有人咧就講啦，哇！如果喺能夠喺神國裏邊啊食飯咧就有福啦咁。咁啊呢個事實嘅喎，係咪？即係喺天家裏邊，哇！你享受嗰個筵席啊，咪有福先。咁但係耶穌點講咧？佢話耶穌咧就講咗一個比喻，佢話有個人擺設咗大筵席，請咗好多客人。咁到入席嗰陣時候咧，佢就打發啲仆人去請嗰啲人嚟啊，因為一路等都唔見有人嚟嘅咁。咁啊揾仆人去請，哇！咁樣咧就話俾佢哋聽，哇！快啲嚟啦，我哋乜嘢都準備好啦，有咧，哇！大龍蝦，有哇，有皇帝蟹，有哇好龍躉，咩都預備好曬啦，或者甚至乎咧即係天堂食嗰啲嘢，我真係想像唔到可以食啲咩珍馐百味啊！總之至好嘅嘢準備好曬啦。咁咧點不知有一個咧就答呢個仆人啊，我買咗五對牛嘅，即係十隻牛啊！我要試下，我都係唔嚟啦咁。咁另一個咧又話：哎呀，啱啱娶咗老婆，要同老婆應人啊，所以我唔嚟啊。咁咧仲有咁跟住個仆人咧就翻去同嗰個主人講：哇！個主人咧就好嬲啦，咁就同個仆人講話：你快啲同我出去，去到城裏邊大街小巷，就算窮啊、殘廢啊、盲嘅、跛嘅，全部同我掹曬嚟。咁樣卒之咧。那個仆人咧就掹曬嚟之後，仲話俾個主人聽：啊，我已經掹曬所有啲咯喎，但係仲有位剩喎咁樣。咁主人咧就同個仆人講：啊，你去埋路上啊，泥巴嗰度夾硬掹人嚟。總之就坐滿成屋，但係之前我請嗰啲人一個都唔能夠食我呢一餐。咁所以咧，耶穌就同佢哋講啊：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嘅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哇！呢一個比喻講緊咩啊？原來咧，即係喺天國食呢個筵席啊，有份食入呢個筵席，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福嘅。但係原來好多人咧，因為地上有好多呢啲為咗地上呢啲嘅屋企人啊或者事務啊，佢唔願意去拖延，佢唔願意付呢個筵席，所以就喪失咗呢一個機會。所以咧，機會。拖延的人咧，係會失咗呢啲嘅良機。第二個咧，就係佢會令到個問題更大噶嘛。例如咧，好似你等到最後一分先至出車嘅話，你咪會開快車咯嚇，有車有即係有交通意外咯可能。又或者你有病，你遲遲都唔去睇醫生，拖啊拖啊，咁會點啊？拖到咧嗰個問題大咗，藥石無靈啦。又或者夫婦關係、人際關係，如果你唔一有問題嘅時候，你去盡快調解啊，或者講 sorry 嘅話，會點啊？拖下拖下，你講都冇用咯，嬲咗好耐喎，咁就會越鬧越僵。曾經咧有人咧就發現佢即係外牆嗰度有啲幾隻蟻喺度爬下爬啊咁樣，咁啊唔理啦，周圍都有蟻嘅啦咁樣。咁然之後咧，過咗唔夠一個禮拜咧，哇！成條蟻路，幾條蟻路，好似操兵咁樣啦，已經，哇！就喺個外牆嗰度係咁爬，咁爬。咁佢都覺得，唔鬼理啦，咁鬼忙嘅，邊度得閒去買殺蟲水啦？咁樣，哇！點不知唔夠一個禮拜之後咧，個屋頂咧已經塌咗落嚟啊！砸到佢咧，即係傷咗尾龍骨，卒之咧要坐輪椅啊！所以咧，原來你即係拖延咧。會可以令到咧個問題越搞就越大嘅。咁第三個咧就係咧，你嘅人生係注定失敗。特別咧喺屬靈方面啊，如果你屬靈上拖延嘅話咧，係更加嚴重啊！你會將你同神嘅關係咧拖垮，你拖延。神期望我哋係要成長嘅，但係我哋唔願意啊！我哋唔想聽神嘅話，我唔想睇神嘅聖經，我唔想祈禱，我唔想參加聚會，崇拜都係咁以求求其其算啦，做咗就算啦。你唔想去成長，唔想做神要去建立你成為一個點樣嘅器皿嘅話咧，呢一種嘅拖延會導致到人生整個人生垮冧咗，係失敗， 注定失敗。我一陣間就會話俾大家聽，哈該書呢一度話俾我哋聽，點解我哋喺屬靈方面係有呢個拖延嘅時候，搞到我哋生命會注定失敗。咁咧，哈該書係今日嘅第一章咧，係我哋今日嘅經文。哈該書其實咧係好短嘅啫，全卷書只係得兩章嘅啫。嚇，當我哋讀經嘅時候睇到呢個就快手啦。嗱，兩章就已經讀完個哈該書啦。咁咧而裡面咧，但係包含咗四篇嘅信息嘅。今日讀呢個經文係第一章，亦都係咧第一個神要哈該先知向啲猶大子民咧宣告一個責備同埋提醒嘅。咁但係當我要講呢、這個講呢個經文之前咧，我就要介紹一下以色列嘅歷史背景俾大家睇睇。冇錯啦，原來咧喺以色列嘅歷史裏邊咧，經歷過咧呢一個嘅聯合嘅王朝，就係、是、由大衛所羅門建立一個聯合嘅王朝。咁咧就但係當所羅門咧開始娶好多老婆，跟住引入好多敬拜假神嘅呢啲嘅偶像嘅。嘅唔神唔中意嘅習慣之後咧，就分裂啦，就成為南北兩國。南國咧就叫做猶大，北國就叫以色列。咁咧，當喺呢個主前啊800年嘅時候咧，呢、這個東邊咧就興起呢個亞述，就大軍咧侵佔呢一個北國，所以北國咧喺738年咧，北國就滅亡咗啦。不過是包括咧十個族部、十個支派嘅，所以佢就滅亡咗，剩翻南國喺度。咁咧，因為南國咧有啲咧仲係敬畏神嘅子民同埋王啊，所以神冇滅咗佢哋。咁咧，直至到咧喺呢個625年咧，巴比倫咧就將呢個亞述滅咗，就成為呢個巴比倫王朝。巴比倫咧就喺呢個606年咧。就第一次咧侵入呢個南國，將猶大掳咗一批人走，呢個係第一次嘅被掳。咁當中裏面咧就有但以理，就喺第一次被掳裏邊咧將但以理掳咗去啦。咁然之後咧，到呢個主前597年嘅時候咧，就第二次被掳。喺第二次被掳裏邊咧，以西結先知咧就喺裏邊啦，所以寫以西結書啊。咁咧，跟住咧，第三次被掳咧就係586年，呢一個就緊要啦，因為呢一個巴比倫咧，直情將整個耶路撒冷城咧淪陷咗，將整個所羅門所建嘅聖殿咧摧毀曬，然之後將大部分嘅猶大人咧掳咗去啦，咁只係剩翻一啲咧係老弱傷殘啊嘅人咧留翻喺耶路撒冷啫。咁如果再睇落去咧？咁咧喺538年嘅時候咧，馬代波斯咧就興起，就將呢個巴比倫咧就滅咗。咁咧之後咧呢一個波斯王咧，其實好有懷柔政策。第二年咧，佢就俾呢個猶太人咧話俾佢哋翻去耶路撒冷重建佢哋家園。所以佢第二年咧，其實就已經有第一批人回歸嘅咯喎。咁咧，當中咧就係呢個所羅巴伯同埋哈該，就喺回歸嘅隊伍裏邊。回歸呢個隊伍咧，就由所羅巴伯係大衛嘅子孫嚟嘅，就帶領呢班人咧去翻耶路撒冷。大概有幾多人咧？喺《以斯拉記》裏邊就詳細記載咧，有42,360人翻去。另外仲有婢女7,337人，仲有200個咧男女係唱歌嘅。咁咧就有40,000多人咧。就跟住所羅巴伯第一次回歸翻去，所以呢個第一次回歸同第一次被掳咧，中間咧就相隔70年。呢個正好係神一早預言話俾呢班以色列民聽，你哋將會被掳，70年之後你哋會回歸，就應驗咗啦。咁所以咧，佢哋回歸就所以咧呢個故事哈該書咧就係喺第一次回歸之後呢段時間。去講嘅一個信息，咁然之後第二次被掳咧，就喺474年，主前474年嘅時候咧，就第二次回歸，當中咧就有由以斯拉帶領嘅。第三次回歸咧就係445年前，就係咧主前445年，就係呢第三次回歸咧就係由呢一個尼希米去帶領去建城牆嘅。 咁咧，大家有一個概念係咁樣啦。而波斯馬代波斯咧，去到即係主前四百年咧，就再俾希臘咧去滅咗咁樣。嗱，咁我哋今日就進到去講呢一個哈該書嘅第一章。點解要哈該第一次翻翻去嘅時候要講呢一章嘅信息咧？原因咧就係佢哋翻翻去之後第二年，佢哋咧就已經開始建呢個聖殿嘅啦，根基已經打好，但係點不知咧就俾撒瑪利亞人咧去誣告，去鬧佢哋，話就向呢個波斯王咧就話佢哋哇造反啊！所以以致到咧，佢哋嘅攻擊令至到波斯王勒令咧呢一個建殿嘅工程就停啦，要殺停啦。咁咧就一停咗十六年。呢十六年裏邊咧，佢哋做啲咩咧？呢班猶太子民，佢哋就好努力，花咗好多金錢時間去搞咩啊？搞自己間屋，搞自己嘅財產，搞自己嘅生意，搞自己嘅物業。去為自己嘅積蓄，所以咧喺呢十六年裏邊呢個停工係咪神心意咧？唔係啊，所以就差派呢一個哈該先知咧去同佢哋宣告呢一個疾病。嗱，哈該係一個老人家啦，點解咧？點解咁講咧？因為佢曾經咧係見過耶路撒冷所羅門嗰個殿嘅人，所以如果佢見過嘅話，即係話佢被掳之前咧就已經。起到啦，然之後咧就被掳咗七十年，喺巴比倫，跟住波斯王朝，係咪七十年？而家之後再翻嚟，所以咧佢起碼超過七十歲，係咪啊？咁啊唔會七十歲嘅啫，起碼都可能十歲八歲嗰陣時見到啊以前嗰個殿，所以咧大概有八十歲，或者甚至乎八九十歲嘅年紀啊。所以一個咁嘅老先知去講呢一個嘅信息，係要提醒呢班以色列民、呢班猶太人，將重建嘅工作咧重新要去復工啊！所以呢一篇嘅道咧非常之重要，係一個轉捩點，因為猶太人嘅回歸，佢嘅重點係咪因為佢要重建家園啊？唔係啊，佢係標誌住佢哋要重新俾神接納，然之後俾佢哋可以重回呢個應許之地，重新恢復敬拜神嘅生活。同埋重新同神建立翻嗰個關係，以至到佢哋能夠可以敬拜神，係咪啊？所以對於猶太人嚟講咧，聖殿嘅重建咧，係反映咗佢哋係咪真心悔改？佢哋要悔改，因為點解佢哋被掳啊？因為佢哋拜假神啊嘛，所以神撇棄佢哋啊嘛，所以就唔俾佢哋再去住翻你嘅應許之地啊嘛。所以佢哋要真心悔改，翻嚟之後就要點啊？重新的單單去敬拜這個獨一的真神，有這個決心，但是很可惜，就他們回歸了之後，他們起了個根基了，起了個根基了，但是因為外在的困難，他們就拖延了十六年。那我們表面上來看，我們覺得很值得原諒，是吧？那麼多困難，又有外敵去攪擾他們，又攻擊他們，跟著王又說下令不讓起了，咁佢哋可以做得啲乜啫？嗱，咁我哋好似覺得真係好，即係咁唔做建殿，咁咪所以咪搞自己間屋咯，係嘛？好正常啫。我哋覺得即係冇問題。但係當我哋讀到呢一篇嘅哈該書第一章，你就會發現咧，原來呢個拖延咧唔係外在嘅因素，而係內在嗰個屬靈嘅軟弱。OK， 咁我哋可以開始咩？開始了，我們不拖延了。好，在這個第一節至第二節，他這裡說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藉著先知哈該就向誰說話呢？向這個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還有約撒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說的，即是跟領袖說的了，是不是？說什麼？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这百姓话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你会发现呢，我们讲嘢呢，即是这个耶和华起耶和华的殿是还未来的，来到这一句说话已经成为了犹太人的口头禅了。 唉，未到時候未到，搞我哋搞我搞到屋企先啦，屋企嘅地板仲要砌埋佢噶嘛，啊天花板嗰度又有個窿啊、水漬啊咁樣，啊後邊嗰堆蟻又要搞啊咁樣，唉好多嘢做嘅咁樣，我啲碗又未洗，搞埋先啦咁樣，啊咁樣咧，啲原來我哋講啲説話咧，神係聽到嘅，神聽到嘅，咁你要發覺咧，拖延嘅人咧，經常有啲一類似嘅口頭禪，就係話咩咧？等陣先啦，一陣先做啦，遲啲做啦，聽日會做噶啦。啊、有時間才做啦，等等，係嘛？呢啲咧就係拖延嘅人，但係你要小心，神你聽到嘅。所以咧，拖延呢一個咧問題咧係一個屬靈嘅問題。點解啊？因為你睇呢一句説話講緊咩？喂，嗰、那個見電嘅時候仲未到，你會發現咧，原來時間控制喺邊個手裏邊？時間控制在我們的手裏面，我覺得未到就未到啦，就不是神的時間了。所以呢，這個是一個屬靈的問題，你變了就不是一個呢聽神聽一個聽候主差遣隨時候命那種心態，不是啊。你如果你譬如我們看這個火警火救火員的一冷鐘，你在吃飯都要怎樣啊？即刻放低，然之後唰一聲落去出車噶啦嘛，係咪啊？嗱，呢一種就係隨時候命，唔係跟我哋個 agenda， 係神嘅 agenda 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擺低一齊。但係你話未，我未啊，我未搞掂，我未誒砌好嗰啲誒磚啊，我未搞好個天花板啊咁樣，我未誒搞好誒啲工作啊，未做起，所以未做得住。嗱，你自己就掌管咗呢個 agenda 呢個時間，所以你話事。你話事，但係主呢呢、這個神講咩啊？佢話你哋淨係掛住，你哋話時候未到，但係咧耶穌講咩咧？耶穌話你哋豈不説啊？到收割嘅時候仲有四個月，我話俾你哋聽啊，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曬啦，可以收割啦。耶穌講咩啊？唔好等啦，做嘢啦 ，just do it。所以你發覺咧，耶穌呼召啲門徒嘅時候咧，喺嘅彼得或者約翰一呼召去跟從我跟從主耶穌嘅時候咧，佢哋嘅反應係點啊？立即放低啲漁網，立即劈咗個船同埋老豆，然之後就跟隨主耶穌嘅，立即嘅。所以我哋需要馬上，唔可以拖延啦。咁咧第二節嗰度第三到第四節嗰度話咩？那時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荒涼的意思即是 ruin， 他說你看看我的殿好像廢墟一樣 ruin， 大家如果去過以色列去過船河的去過的廢墟嘛，石頭啊周圍劈啊，樣大家有沒有去過我們的教堂體驗我哋之前個教堂點啊？哇，廢墟咁樣啊嘛，嚇爛融融啊啲嘢，啲個地啊一嚿嚿磚頭啊、石啊、塵啊，啲嘢劈曬喺度咁樣。但係睇下你哋間屋，哇！你哋住有天花板嘅房屋嗱，當時嚟講咧，有天花板嘅房屋咧，真係唔少嘢噶，即係可以隔熱隔冷噶，隔聲噶嘛。有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個天花板係嘛？即係好多係冇天花板啊，搭啲草啊、或者嗰啲皮啊咁樣就咁搭咗嘅。哇！有天花板，即係話唔少錢嘅啦，嚇有啲錢嘅啦，係咪啊？咁變咗咧，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對比啊！耶和華嘅殿就好似廢墟咁，你哋間屋就事事正正，有天花板。呢、這個代表咧係一個即係對神嗰個事咧係。唔關心嘅，所以神話你哋要省察自己嘅行為，省察自己嘅行為即係 consider your ways。嗱，呢個語氣咧其實好重嘅，神係好嬲嘅，即係話咧你對神家就漠視不理，只係顧自己。原來一個人咧拖延咧，佢唔係對所有嘢都拖延嘅喎，佢係對某啲嘢拖延嘅喎，佢中意做嗰啲嘢咧就唔拖延嘅噃嚇。會咧發抌曬個心咧去哇！即係唔瞓覺都做起佢嘅喎，唔拖延嘅喎。但係對佢冇興趣嗰啲嘢咧，或者對神嗰啲嘢咧，哇！佢就拖啦，唔好搞我啦，遲啲先做啦，得㗎啦，得我會遲啲搞掂㗎啦，咁樣就會咁樣拖延嘅啦。 嗱，呢一種漠不關心嘅態度咧，神咧好嬲嘅。所以咧，再有呢個對比，你睇下嗰個我個神嘅殿就係廢墟，你哋嗰間屋就事事正正，咁樣唔係代表佢哋冇能力去奉獻，去搞好呢個殿。嗱，你思想啊，大衛，大衛咧其實佢當佢住喺一個好靚嘅王宮嘅時候，佢諗到耶和華嗰個約櫃啊，仲係安放喺個帳幕。是帳棚那裡的，所以他的心很不舒服，他所以就很想很想為耶和華建殿，但是神不讓他建殿，就要他的兒子才建殿。哇，但你看不看到那個心，就是 你住一間這麼漂亮的屋，但是呢神的殿是搞成這樣的，你覺得不安樂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其實他們被掳之後去到外邦，去到巴比倫，去到波斯的時候呢，他們已經不能夠自由去敬拜神了。所以在這70年裏面，好像但以利書說什麼，哇，他要在自己的屋打開個窗，對著耶路撒冷那裡去祈禱，沒有了個敬拜的生活的。所以當他知道耶利米知道，哇，神說要70年之後才可以回歸，他的心情很痛苦，哭著口，因為他們沒有個殿可以去敬拜。弟兄姊妹，你哋覺得能夠可以喺神嘅殿去敬拜，真唔珍貴？好似我媽媽咁樣，佢長期喺個病床嗰度，唔能夠去敬拜神。佢雖然佢咧就係即係唔係個頭腦咧唔係好清，但係對於如果我哋清嘅人嚟講，你長時間70年喎，你冇得去敬拜，你只係喺間屋嗰度默默咁樣去祈禱。你的心情，你會想起，哇，以前有個聖殿，一起大家很多人聚在一起去敬拜的光景，好像現在大陸就是這樣，沒有了個聖殿，有這種外在的因素，但是你的心如果是堅定的話，你就會好像加勒那個探子，他等了40年都入不到迦南地，但他仍然信心堅定的。所以後來當約書亞帶領入迦南地的時候，這個加勒說，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拿到那個山的，是不是？所以只要我們信心堅定，我們就不拖延。但是呢，我們知道神告訴我們，他說呢，我們對神的事就拖延，對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就很熱衷，這一種是代表一種自私自我的表現，以自己的事為優先，自己就住豪宅，話知個教堂變成廢墟。其實我唔即係其實咧，有好多人咧，將呢個退休咗之後咧，將所有自己嘅精力啊、時間啊、金錢擺咗喺享樂裏邊，佢會覺得哇！我一世人做得咁辛苦啦，我退休梗係要即係玩下噶啦咁。其實我唔會反對要享樂，所羅門都建議我哋要享樂啊。嚇！將我哋勞碌得嚟嘅，我哋要識得享受先至為之聰明噶嘛。但係唔好忘記咧，就係我哋所得到嘅嘢咧，其實我哋只係做一個管家，嗰啲嘢係屬於神嘅。所以如果神要用嗰啲嘢，要我哋用嗰啲嘢擺翻喺佢嘅事工裏邊嘅話咧，我哋係冇權話，未係時候，我玩完先啦，我用完先啦咁樣。我哋唔好將最後冇用啊、殘缺啊嘅生命咧，先至攞嚟俾神用啊！哇！我而家有手有腳，梗係去玩啦、啊！我哋嘅手腳唔係淨係愛嚟玩，個口唔係淨係愛嚟食嘅，所以我哋要記得，我哋要用我哋最好嘅，仲仍然有嘅生命最好嘅部分咧，係交俾神用。當你見到聽到呢一篇嘅信息嘅時候，你心裏邊咧有冇扎心咧？其實當你見到我哋恩福教會個教堂仲係頹垣敗瓦嘅時候，有冇諗過自己只係顧住自己嘅工作、家庭、事業，而對呢啲教堂嘅重建咧漠不關心咧？或者你會講係等神嘅時間啊嘛，我可以做得啲乜啫？嚇個 city 又唔批嚇呢個又咁多嘢，咁我可以做得啲乜啫？咁我哋仲可以做好多嘢。不過其實我已經覺得我哋弟兄姊妹咧已經付咗好多力量，但係我唔知點解神要我講呢篇道。 可能覺得我哋做得唔夠，做得唔夠好。咁又或者你會諗，啊牧師想講呢篇道咧，目的係想我哋奉獻嘅啫，嚇。咁我哋都唔係好有錢，可能經濟都有困難，有心無力嘅噃。但係各位弟兄姊妹，我真係好坦誠，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其實由買堂到裝修，其實我都冇諗過話要同大家要募捐啊，或者要籌款。我只是这样想，如果大家甘心乐意的话，去献给神的话，那就献咯。而我有多少能力，我就做多少咯，这样。我会尽力去做，这样。但是呢，从摩西，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摩西要建会幕，还有所罗门建圣殿 的过程里面，我明白到呢，原来建殿这件事呢，不是只是小撮人的事，是众人的事。需要全部人一起去参与，这个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呢，其实这个给我明白到为什么原来前两天呢，我本来不是想着 讲这个信息，不是选这一篇的经文，但是神要我讲，我就明白到神要我去跟大家讲，我们要一起去参与，不是只是小撮人去关心这件事。哇！當我接到呢一個 order 嘅時候，其實我心跳加速啊！當我寫呢篇講章，哇！手心都出曬汗。咁因為實在太敏感，即係有壓力啊！但係我既然做得神嘅仆人嘅話咧，我就要好似哈該一樣，神要你哋聽嘅，我就有責任要去講，因為呢個係神為你哋所定嘅旨意。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原文这个省察呢，是重复了两次的，在这个原文里面，即是省察省察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认真小心去检视一下你们的行为，有几关心神屋企的事。这个不单只是指教堂装修的事情，而是指教会装修完之后，将来这个教会那些的事务，那些很多的要造就门徒要去传福音的事，你有关心多少呢？我们要好好地去省察一下自己，究竟我有几关心神家的事。去到第六到第七节那里，去继续哈该继续讲神的说话。他说，你们杀的 种多，但是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啲工錢咧就裝喺啲穿窿嘅袋裏邊。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哋要省察自己嘅行為。呢度講嘅咩啊？四個字：徒勞無功啊！嚇，事倍功半啊！得個做字冇錢剩啊！係咪咁啊？即係點解啊？哇！點解會？你种啲嘢种落去，种得多啊，点解收成会少啊？神唔祝福啦，冇土壤，冇水分，冇太阳俾佢啦。你收你搞好多嘢，但系你嘅收获好少啊。点解食会食唔饱啊？哇！你食之无味啊！你食又冇吸收，好似我咁样一路食几多都一路啲磅数跌啊，食唔饱啊咁样。点解饮唔足啊？饮极都觉得好口渴啊，唔知点解饮极都好口渴。好吃多太多味精都不行，但是你就觉得很口渴，饮极都不够。为什么会穿衫不暖啊？穿几多衫，穿很多衫应该会暖的，因为你里面寒啊，你的体质弱啊，所以你穿几多都不会暖啊。哇，你做几多工，那些钱怎样啊？抌了去穿窿的袋子，即是什么？无啦啦，不知道为什么钱没晒的。啊，無啦啦咁樣又話要整車，冇咗一大嚿錢；無啦啦個屋頂又無啦啦穿咗，又要整一大嚿；無啦啦又唔知點解有人會告你，哇！要破財啊！哇！你無啦啦就遇到好多啲咁嘅嘢嘅，所以嗰陣時嗰啲人咧帶翻嚟喺波斯國帶翻嚟啲幾萬人咧，佢哋咧啲十六年咧花咗好多精力去為自己搞好多嘢，但係得個吉嘅，因為冇神嘅祝福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將呢啲際遇咧，會埋怨神啊！哇！我做咁多嘢，神都唔祝福嘅嚇，我都冇錢剩嘅，我仲一貧如洗嘅。其實就唔係一貧如洗嘅喎，因為點解啊？ 有天花板屋頂的屋，不是很窮的咋其實，但是呢就覺得自己真的好像很窮，什麼都沒有，所以呢覺得神不眷顧他，他將那個blame 那個埋怨呢擺咗喺神嗰度，而家神差派哈該嚟話返俾佢哋聽事實嘅真相係乜嘢，事實嘅真相係咩，就係話俾佢哋聽，你哋做得個吉係因為你哋一直係唔以神嘅事為重要，你懶得理呀，你好少理呀，你依靠自己呀，你冇依靠神呀，所以呢個是可能就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和惩罚，是不是这个因果关系，但是人呢通常将这个因果关系颠倒了，越是没有钱就怎样，越做多些咯，找多些工做多些，就越忙呢就越不得闲理神的事，这样呢你就会越来越变得很穷，相反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呢他越做神的工他就越錢，即係越有錢喎，越多錢剩嘅，越多錢剩咧，佢就越唔使做，越唔使做咧，佢就越多時間做神嘅工啊！你想做邊一類啊？所以我成日同弟兄姊妹講，你緊張神嘅事，神就會緊張你嘅事，係咪？神好喜歡咧，仲有喎，神好喜歡咧，去喺我哋最艱難嘅日子咧，就要我哋付出最多嘅。話聽起嚟咧，你會好似覺得神好誒落井下石，哇！我已經窮成咁啦，你仲要話要我，仲要去周濟窮人，仲要幫我一個人嚇，仲有個窮人嚟要揾我咁樣，或者仲要啊教會仲要我奉獻，係個噃。你會我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喺《列王記上》十七章嗰度咧，就講一個先知以利亞。咁咧，當時咧，神咧要藉以利亞去懲罰以色列國，因為以色列國拜偶像嘛。咁以利亞就話：我如果唔祈禱咧，就冇雨落噶啦。咁佢就一路冇雨落，咁咪地變得荒涼啦，跟住有饑荒，到處都饑荒。咁以利亞都受影響噶嘛，冇啖好食嘅。咁咧，神就同以利亞先知講：你去某某地方嗰度揾個寡婦，佢會供養你噶啦。吓、啊，寡妇已经好惨噶咯，当时代，寡妇已经好穷噶咯，佢仲有一个仔，仲要养个仔喎，咁咧，所以咧，佢就以利亚就去问嗰个寡妇攞饼啊，攞水食，咁样个寡妇咧同佢攞咗水啦，跟住话吓饼，我个罂净系得一把面同埋少少油啫，我呢把面咧谂住拎翻屋企整个饼俾个仔食。完之後咧，我哋就話知死，話知點死噶啦，都冇嘢食噶咯喎！你而家仲叫我同你整個餅，仲以利亞話你整咗俾我食先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即係好笑咧？神啊，你如果要幫呢個以利亞，都派佢去啲大富大貴啲嘅人家嗰度俾佢食啊？點解你會派佢去個寡婦嗰度？叫個寡婦去供養佢嘅啫，真係好唔理解嘅喎。但係以利亞就咁做，以利亞就叫個寡婦：你整咗個餅俾我食先啦。不因為神應許咗話咧，你整咗俾我食之後咧，個罂嗰啲面唔會少，嗰啲油唔會少噶咁。你係個寡婦，你信唔信啊？啊，嗰、那個寡婦就照著行啦，就照做啦。咁就整咗個餅俾個以利亞食，點不知個罂真係面冇少到。油冇少到，一直供養到不但止以利亞寡婦同佢個仔同佢全家，一路食到咧有雨落為止，好長嘅日子。呢、這個就係神嘅應許，所以你會發覺咧，神要鍛鍊佢嘅子民咧，就要喺佢最艱難嘅時候，仲要佢再做多啲，就考驗到佢究竟係咪倚靠神，有冇呢一個信心。當我哋明白咗呢一點之後咧，你就要記得呢一句：你哋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哋啦，係咪？所以邊樣先啊？神嘅事先，我哋嘅事係次嘅。去到第八節嘅時候，哈該書一章八節嘅時候，佢話：你哋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 這是耶和華說的。 Just do it 啦，要 action 啦。怎樣能夠令到神喜悅和得榮耀呢？要上山，即刻上山取木料啊！哇，上山啊， go up to the mountain。 原來上山就是我們的靈命去到要去高峰的時候，不再拖延。這個是一個馬上，在原文那裡是要馬上即刻要做的命令來的。所以呢，我們如果我們靈命要有一個突破，我們就要即刻要是跟從神的話，要上山，上山攞料，落山建殿，不再拖延。這個就是個命令。你會看到呢，神不只是叫我們給錢捐錢算了，他要我們落手落腳上山去鋸樹，攞木抬個木去建殿啊！要親力親為啊，要出汗要出力嘅，呢個先至真正係盡心盡力盡意盡性愛主你嘅神嘅表現。所以我哋唔好淨係話啊，我做得啲乜嘢啊？一個哈該先至八十歲，佢都可以用一篇嘅講道去激勵呢一班人，所以神叫他們要即刻上山去攞這些材料去建殿，否則以下就是神的警告。在九節到十一節，他說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少，盼望多得，即是我祈禱希望求神啊，你祝福我們啊，保守我們啊，生意興隆啊，財源廣進啊，事事順利，出入平安啊，百無禁忌，新年啊，希望得多，但是所得的卻少。你哋收到家中，我哋吹去，哇！係咩景？即係呢啲點解咧？因為我嘅殿荒涼，你哋各人卻顧自己嘅房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你要知道呢一個係警告。雖然你咁樣祈禱，但係神原來唔聽禱告啊？點解啊？因為你冇理到神嘅家。當約拿先知受到神嘅命令，話要去尼尼微城嗰度傳福音嘅時候，佢就走相反方向，想逃避。不想去，所以最后神就将他困在个鱼肚三日。你知不知道这三日呢确实不容易受的，不好受的，知不知道？又被水浸住，跟住呢，哇，啲鱼腥味臭到作晒呕，啊，佢食嗰啲嘢又唔知食咗啲乜嘢落去，拥住佢，捆住佢啲草啊，成啊，哇，咁样。所以呢就三日啊，所以呢一个系好大嘅惩罚嚟嘅，对于一个人拖延抗命，神是不会改变他的计划，只会招你神给你的惩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我就明白到为什么神要我讲这篇道，就是要我们要一起去避免去受这些灾祸，要去得福。所以当我们信服做神要我们做的呢，这福气就相反了，就是说你就算你祈祷少，神会给多些你，是吗？你哇！你收到屋企嗰度咧，哇，會越嚟越豐厚嘅，係咪啊？因為你顧我嘅家，你要做我嘅工，這個就係我哋要得嘅福氣。當哈該先知同呢班首領去講神嘅説話嘅時候，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喺十一節嗰度，所以為你哋嘅緣故，天就哦，知道仲係嗰個嘅懲罰啊，警告就話。天不會降甘露，地亦都不會出產。我命干旱臨到地上，山崗五谷、新酒和油，並地上的出產、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的勞碌得嚟嘅都冇曬。呢個就係個警告，好慘啊！係咪？所以咧，大家我希望大家得福。咁所以十二節聽到呢個警告之後，那時呢個嘅所羅巴伯同埋約書亞祭司約書亞咧，同埋剩下嘅百姓啊，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的神和哈該所跟他講的說話，百姓呢就在耶和華面前存什麼敬畏的心，這個就真的是悔改，他們真心悔改。而這個悔改呢是先從領袖開始，因為呢搞成這樣，領袖很大責任，所以領袖要先悔改，帶領會眾一起去悔改。所以我們上次講到呢，我們要快快的聽，快快的聽，不單止要聽到入去，然後聽落個心嗰度，所以佢哋咧係心存敬畏啊，就係話唔係當耳邊風，聽完就算，依然顧我嚇，聽完到啦，馬照跑，舞照跳咯，我繼續砌我個天花板， 我繼續做我份工咁樣啊，繼續洗埋我啲碗啊，清潔埋啲衫啊，仲我哋搞埋啲旅行啊咁樣，繼續咁樣嘅生活。呢、這個咧其實對神咧變咗係一個不敬。你唔係存一個敬畏嘅心，你係不敬，你係當神冇道。所以猶太人佢哋悔改，咁係咪神嘅回應又點樣咧？係咪咁就滿足咧？神咧藉住呢一個哈該啊，又同百姓講，佢話我與你哋同在。哇！呢個係叫做 declaration 啊，係一個宣言啊，係神話俾佢哋聽啊，你哋嘅悔改我接納。我必与你们同在。哇，这个是没有世上没有任何应许比这个呢是更宝贵的。有神的同在就没有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难成的事啊，什么困难都不用怕了，什么人攻击我们都不用怕了。而呢最后呢神话耶和华激动这些的所罗巴伯同埋这个祭司约书亚同埋圣低伯文嗰啲百姓嘅心，呢、這個心咧原文咧即係講個 spirit 啊，佢嗰個靈啊激動佢哋，使到佢哋咧開始咧就為到神嘅殿作工，而且佢哋開始做呢個工係哈該講呢篇道之後24日，佢哋就開始做嘢。一個願意聽到嘅人，個心咧必定存敬畏，而且馬上有相應嘅行動咧去回應神嘅。相反，一個拖延嘅人咧，是对神不敬，他当神没道。而但是神呢宣称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呢其实在跟着的第二章里面呢，神呢说呢你们不用怕，要刚强，因为我的灵会住在你们中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就好像昔日回归这一班的犹太人一样。我们都是一班呢被呼召出来在小撮带着使命的渔民。所以呢，我们出来的使命就是要建立神的家，要做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件事不是两三个人去做，而是所有喜恩福教会聚集的人呢都有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够逃避责任。我们看起来好像人少，但是神说，神宣称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就要好像以利沙先知一样，要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那个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些敌人同在的大的多。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眼睛。而这个关键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信服神的命令。Go up to the mountain. 上山拿了。拿什么了啊，就是说要去读圣经。落山建殿。落山起神的家。去建造神的家。我们对于我们的恩福教会来讲，第一步我们就要有这个建堂，有份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神不在乎我们付出有多少，你记得那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落去个神的殿里面吗？耶稣说他比所有人更多，因为他将他养生的都拿出来，即是说他拿了 99%99% 都拿出来奉献。所以不是计多少，是讲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这个不是勉强，也不是恐吓，因为神说你捐得乐意的神就喜爱。所以这个是神给大家，就是一个途径，一个机会给大家福气的机会。所以呢我在大家当中呢，即是可以见证呢神讲这些说话是非常之信实。当你信服神，为神作工，为神付出的时候呢，神回报给你是更大更多的。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他会听，你有病的时候他会医治，你会得丰盛的生命。拖延不单是一种病态，更加是一个罪。因为雅各书那里这么说，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就是他的罪。逃避责任会令到你会错失了使神喜悦、使神得荣耀的机会。正如我们教堂那个装修其实很快就会完成，到时你才说哎呀我想有份参与已经 too late 了。所以我们要 最後要用耶穌一個比喻咧，去結束今日嘅講道，就喺咧馬太福音25章嗰度講十個童女，大家記唔記得啊？佢話天國好似十個童女攞住燈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係蠢，有五個係聰明。蠢嗰啲咧攞住個燈，但係冇曬油；聰明嗰啲咧攞住個燈，但係咧準備好曬啲油噶啦。咁咧，而個新郎咧就遲延嘅時候喎。新郎咧遲延喎，即係 procrastinate 啊！嗱，即係個新郎好耐都唔翻嚟喎。嗱，呢個特登好耐唔翻嚟咧，就唔係真係拖延喎。有目的嘅拖延咧，就唔係等於即係就唔係等於拖延嘅，因為佢嘅結果係想係好嘅。但係呢個新郎拖延好耐都唔翻嚟，咁呢十個童女就瞌曬眼瞓，瞓著咗啦。半夜有人大叫：哇！新郎嚟啦！你哋快啲出嚟迎接佢啦！咁嗰啲童女咧就攞起啲燈咧就出去迎接啦。點不知嗰蠢嗰五個咧就同聰明嗰五個講：哎呀死冇油喎、啊！你可唔可以借啲俾我分啲俾我啊？如果唔係我盞燈會熄噶啦咁。聰明嗰個話：哎呀，我怕唔夠你同我用喎、啊，不如你自己出去買啦咁。咁佢哋嗰五個蠢嘅就走去買咯。點不知新郎到咗啦？亦都預備好曬啦，同埋其他嗰啲人又入去坐坐席啦，就閂埋門添啦，放曬狗啦，嚇！咁嗰五個蠢嘅童女先翻嚟，佢話：主啊，幫俾我開門啊，我買咗油啦咁樣。但係咧，這個新郎話：我話俾你聽，我唔係好識你哋，所以咧呢度耶穌講呢個比喻就提醒我哋話：你哋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哋係唔知道，唔好等到 last minute 先至話去服侍神，唔好等到話我，哎呀，我玩完啦，我行唔喐啦，行唔到啦，我咩都做唔到嘅時候，哎呀，神，你想我為你做咩啊？你想我可以點樣做咧？係咪去到咁樣嘅時候先至話啊俾神用咧？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多謝你。這一篇道實在是不容易接受，不是容易 去領受，但是這個實在是神你自己藉哈該先知對我們的發出一個警告，讓我們知道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去忘記神你屋神家你的事工。天父，我們真的知道我們很多時候很自私，我們只是顧及地上的事，沒有理到天上的事。神啊，求你寬恕我們，讓我們真是好好的省察，要我們每一個人聽到的時候，在心裡面聖靈就激動我們要做成神你要提醒我們要做的事，我們就馬上的立即去辦好，去做一個好的管家。天父，我們真是 將我們這裡每一個能夠專心打開心打開耳去聽你自己的話語的弟兄姊妹交託起你裡面，求神聖靈去改變我們，讓我們真的當我們信服的時候，神你就將所應許的福氣從天上尖下流的傾福給我們每一個，讓我們可以見證的就是說我們服侍你的人，我們是得福氣的，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神是信實的，讓所有人都見證到跟隨主耶穌的我們遇到困難遇到艱難都有你的同在，同我們擋風擋雨，叫我們有平安，叫我們可以經歷過所有這些患難，我們最後做到神你要我們做的事。神，我們真的將我們的心交託在你裡面，求神你保守，讓我們真的我們的心我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奉獻給你，去給神你自己使用。多謝天父你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教訓，多謝主，祈禱奉靠主耶穌名求，阿門。